信呢？啊？韩遂愣了，贤侄，你说什么？ 哎， 叔父何必瞒我？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怪不得曹操和叔父你在阵前谈那么大半天，现在又把书信寄来了。这信里写得很清楚，让叔父做内应，是共图马超。韩遂一听，哎呀，贤侄，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我怎么就没看明白呢？ 好好，你怀疑这封信不是吗？这么办，我立刻带着人出去，点名叫曹操阵前见我。你藏在门旗后，等我跟曹操一搭话，你飞马冲出，枪刺曹贼于马下，方见我心。 银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都是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智。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我一直保留着大卫足球生涯当中，尤其是他在老特拉福德度过的那段时光中留下的所有的纪念品，我也珍藏了许多的回忆。事实上，我儿子足球生涯当中每一块奖牌、每一张奖状、每一座奖杯、每一套球衣以及每一张照片，我都保存了下来。这甚至包括了他在瑞奇威以及刚到老特拉福德做培训生时留下的所有物品。虽然这些获奖的奖品他自己本人可能早就忘了，直到今天我还会每天浏览一遍所有的报纸，把每一篇提到他的文章剪下来。实际上我已经保存了成千上万份这样的简报，有一些已经结集成册，但更多的还等着归类存放。这些简报完整记录了他的整个足球生涯。我计划等他搬回英格兰，就把所有这些珍藏转交给他。这将会是令人羡慕的一笔巨大财富，正好可以留给他的儿子们看。2003年5月新赛季的首场比赛开始时，我又去了老特拉福德。这是他们第一个没有我儿子参与的赛季。我看到 C 罗纳尔多穿上了大卫的球衣。那场球我们最终是以4-0击败博尔顿。我身边的同伴都跳起身来大声欢呼。可是我却重重地坐回到座位上，心想，我究竟在这里干嘛呀？